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奥运会被废止，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迷幻时空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在顾拜旦的积极努力下，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雅典成功举办。考虑到顾拜旦对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00年让第二届奥运会与世界博览会同时在巴黎举行。由于在前两届奥运会上美国选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因此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在讨论下一届奥运会会址的问题时，国际奥委会决定优先考虑美国城市，这当然也符合顾拜旦等人使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的理想。就这样，第三届现代奥运会决定在美国的圣路易举行。可是在轮船作为唯一越洋交通工具的大航海时代，且不论票价如何昂贵，单是长达10至20天的行程就让很多欧洲与亚洲国家的选手望而却步。于是来参加圣路易奥运会的仅有12个国家，这也是奥运史上参赛国家最少的一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由于黄金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希腊的名声并不好，所以第一届和第二届奥运会都没有金牌。与前两届不同的是，第三届奥运会上出现了印有奥林匹亚字样的金牌，从此胜利者有了奥运标记的金牌作为荣誉的象征，这又是奥运史上的一大创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届奥运会上，黑人运动员首次踏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并且初露头角。关于是否让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参加奥运比赛的问题，圣路易组委会其实曾经一直争论不休，甚至还做出过禁止有色人种参赛的规定。但是这种公然的种族歧视行为严重违反了奥林匹克精神，因而遭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强烈反对。组织方迫于压力，最终解除了禁令。于是美国黑人大学生乔治·波格成为了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奖的黑人田径运动员。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 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三届奥运会落下帷幕后，早期奥运的先驱者们陷入了思索。首届奥运会因为资金短缺险些半途而废，随后的两届奥运会为了弥补资金不足，不得不与商业博览会联合，使得奥运会好像是博览会的陪衬一样。如果不及时拯救，奥运会很有可能会走向衰亡。踌躇之际，顾拜旦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1908年奥运会对整个奥运事业将举足轻重，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存亡。考虑再三，顾拜旦将19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选在了罗马。他觉得只有古罗马文化的辉煌和庄严才能重振奥林匹克运动的威严。在顾拜旦的坚持下，国际奥委会同意将第四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了罗马。而这个消息让意大利人欣喜不已，他们表示一定要不负众望，办一届与众不同而且隆重无比的奥运会。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1906年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东南部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了。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那不勒斯市需要巨大的财力，这让意大利政府左支右绌，没有能力再负担筹备奥运会的各项投入了。最终意大利政府不得不决定放弃奥运会的举办权，第四届奥运会再度陷入了困境。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英国击剑明星格伦菲尔表示，伦敦可以受命于危难之中，担当起承办这届奥运会的任务。而这个消息大大振奋了顾拜旦，因为在这个时候，由现代体育发源地的英国承担此任可谓是最合适的选择。1906年，伦敦正式接手了第四届奥运会的主办权。英国人没有让顾拜旦失望，他们倾资修建了一个能够容纳7万余人的奥运会主会场——白城体育场。这个体育场的场内田径比赛场地首次采用了煤渣跑道，周长为 536.45 米。除了田赛的跳步、掷步场地之外，还有体操、脚力和足球比赛场。场地的中间还修建了一条长100米、宽15米的游泳池。后来又在跑道外侧加建了一个周长666米的自行车赛道。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建筑。更何况英国人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庞大的工程，而且还首次修建了钢结构的看台，气势颇为恢宏。无疑，白城体育场是奥运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第四届奥运会终于在1908年4月27日至10月31日在英国的伦敦举行了。开幕式上，来自22个国家的2034名运动员统一着装，在各自国旗的引导下列队入场。这届奥运会首次实现了五大洲聚会，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尽管伦敦组委会对奥运会非常重视，还专门请来了专家学者为某些项目制定了比赛规则，但是在赛场上还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由于前三届奥运会中美国人在短跑项目上所向披靡，几乎夺得了所有的冠军， 因此美国人对在伦敦奥运会上再现辉煌充满了信心。400米跑项目中，他们唯一的夺冠障碍就是英国人维德汉姆·哈斯维尔。400米决赛中，哈斯维尔要单枪匹马地面对三名美国选手的挑战，而英国裁判则担心美国选手会联合起来使用所谓的团队策略，不惜牺牲一两个人的成绩来确保金牌不失。由于400米跑在当时还不分倒次，为了防止美国选手犯规，在这场决赛的赛道上，组委会每隔一小段距离就安排了一个裁判来监视比赛过程，甚至在发令枪响之前，发令员还特意警告了四名运动员不要在比赛过程中相互推挤。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比赛开始。比赛过程中，美国选手为了阻止哈斯维尔超越，不仅轮番挡在他的前面，甚至还用肘臂撞击哈斯维尔的胸部。于是一名英国裁判命令中断比赛，这引起了美国运动员的强烈抗议。在一片混乱中，裁判组紧急协商后决议这次比赛作废，两天后重赛一场。但是用肘臂撞击哈斯维尔的美国运动员则被取消了重赛资格。重赛开始的时候，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再次发生，赛前裁判员将每条跑道都用绳子分隔了开来，而这个奇观可以说是破了奥运会赛场的天荒了。而最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还得是比赛本身。这场比赛最后只有一名运动员参加，所以便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原来原本参赛的其他两名美国运动员认为自己的队友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对裁判明显偏袒本国运动员，做出不公平判罚的做法深为不满。为了表示抗议和愤怒，他们决定退出比赛，这样也就出现了仅剩一个人参赛的局面。哈斯维尔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本来他觉得既然只剩下自己，就没有比赛的必要了，他也想退出比赛，甚至愿意放弃奥运金牌。但是英国裁判却不允许他这么做，无奈之下，哈斯维尔只好一个人跑完了全程，并且夺取了冠军。事后媒体对这次比赛褒贬不一，英美两国的知名报刊还因此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金牌得主哈斯维尔则非常郁闷，并且决心彻底结束他的体育生涯，不再涉足田径运动。人们也能够理解哈斯维尔的感受，毕竟只有一个人的赛场，哪儿还有什么荣誉感和成就感可言呢？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又能怪谁呢？谁让比赛没有完善的规则，没有制定出干扰其他运动员比赛就是犯规的规定呢？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灵魂，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体育竞技才有意义。400米决赛事件的发生也促使国际奥委会制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裁判甄选制度，为以后公平公正的比赛提供了保证。国际奥委会规定，在未来的奥运会上，比赛场上将不只有来自东道主的裁判，还要从各国裁判中筛选，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为了防止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在田径比赛中发生冲突，1912年国际业余体育协会成立了，负责制定各种比赛规则。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与前几届奥运会一样，伦敦奥运会上最热门和争议最多的比赛仍旧是马拉松比赛。不过这次的马拉松较前几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便是将马拉松跑的正式距离固定了下来。说起来，现代马拉松比赛的 42.195 公里的距离规定还要归功于英国王室。前几届奥运会马拉松赛跑大都是25英里左右，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第四届奥运会上，英国王室的爱丽珊黛王后希望马拉松赛的距离依旧保持在25英里左右。 但是最后的三分之一要在白城体育场内进行。为了便于英国王室成员观看马拉松比赛精彩的比赛过程，组委会就将起跑地点定在了伦敦郊外温莎堡的草坪前，终点则定在了白城体育场国王的包厢处。由于组委会这样的决定，使得赛程超过了25英里，全程达到了 42.195 公里，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英国皇室成员观赏一场比赛，让王后记住这个下午。事实上，这个下午确实让王后记忆犹新，也让马拉松比赛从此记住了 42.195 这个数字。比赛当天下午，55名选手在起点处一字排开，等待发令枪响，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意大利的糖果商道多兰多·皮埃特里。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很多选手都因为体力不支而中途退出了比赛。超越了一个又一个选手之后，在离白城体育场还有1英里的地方，皮埃特里终于领先了。而这个时候的皮埃特里越来越疲惫，但是周围人们的鼓励多少给了他一些前进的动力。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他甚至已经看到了白城体育场，终点仿佛近在眼前，胜利的喜悦让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奔向了体育场。体育场内的 7.5 万人统统朝着入口方向凝视着，做好了随时为胜利者欢呼的准备，同时还有 2.5 万人站在场外的跑道四周，准备为胜利归来的运动员加油。王室成员们则个个兴奋无比，面色潮红地等待着那些动人时刻的到来。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拖着疲惫的身体，皮埃特里晃晃悠悠地进入了场内观众的视野。他漫无目的地跑在煤渣铺就的跑道的弯道上，而这个时候运动场上的欢呼声已经响彻了云霄。在一片加油声当中，皮埃特里懵了，他四处环视了一番，一时间竟然失去了方向感，弄不清楚自己究竟该往哪儿跑。犹豫了片刻之后，他本能地跑向了左边，裁判员连忙纠正了他的错误，为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然而没跑几步，皮埃特里就倒在了一个小土堆上，裁判和医生连忙跑上去把他扶起来，用海绵帮助他擦拭身体，使他恢复体力。但是爬起来之后，皮埃特里没跑几步又倒下了，如此反复了好几次，都是好心的裁判扶起了他。皮埃特里一次次挣扎着站起来，使出全部的力量向前磕磕绊绊地挪动着，他跌倒了，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就像是一个悲壮的英雄。眼看着后面的选手就要追上皮埃特里了，比赛组织者杰克·安德鲁与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扶着他冲过了终点。在意大利代表团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皮埃特里倒在了终点线旁。最终美国选手海斯获得了亚军，季军由南非选手海弗伦获得。整个赛事总共有27人跑完了全程。当意大利国旗在白城体育场冉冉升起的时候，美国人站了出来，他们认为皮埃特里违反了比赛规则，他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撞线的。美国人的抗议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响应，组织方最终取消了皮埃特里的冠军称号。皮埃特里在生死间徘徊了2个小时后，终于恢复了体力。被取消冠军称号的他很失望，虽然他坚信自己有能力跑完全程，但是金牌已经易主，争辩已经无用了。为了安慰失望的皮埃特里，英国王后特意制作了一个特殊的奖杯送给他，并赐予他英雄称号以表示同情和鼓励。在接受王后赐予奖杯的当天，皮埃特里一出现在白城体育场就引起了轰动， 很多参赛选手向他挥舞帽子以示敬意，一些体操运动员甚至放弃了表演，特意跑过草坪，只为了看一眼这个倒霉的英雄。当他向人群挥动帽子以示答谢时，观众的欢呼声淹没了广播当中播音员的声音。有感于皮埃特里的事迹，一位主教感慨：奥运会上参与比胜利更重要。这句话使得顾拜旦非常感动，说出了在奥运会上最重要的是参加而非取胜，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斗的名言。自此之后，这句话便成为了奥林匹克的信念，出现在历届奥运会的宣传品上，并且流传至今。 沉睡了一千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2年，第5届奥运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斯德哥尔摩为奥运会新建了体育场，这个体育场虽然比不得雅典大理石体育场那样恢宏气派，但是却建得经济实用。它的跑道长达380米，非常接近于今天的标准跑道。沉稳而务实的瑞典人还别出心裁地把当时最先进的发明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用到了奥运会的比赛上。电动计时器可以将比赛时间精确到1/10秒，100双肉眼也比不过一个电子眼。在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最受瞩目的运动员莫过于来自美国的吉姆·索普，他包揽了5项全能和10项全能2枚金牌。在颁奖仪式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称索普为全世界运动员中的王中之王。对于印第安人索普来说，在种族歧视还很盛行的1912年，这种称赞本身就是莫大的荣誉。事情到这里，一切都很完满，索普也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英雄。此时他只有24岁。然而，因为索普曾经为了几块钱参加了半职业的比赛，国际奥委会便将索普视为了职业运动员，不仅把他的成绩取消了，还要求索普将冠军奖牌和奖品交给5项全能和10项全能的亚军。但是出乎国际奥委会的预料，亚军们都拒绝接受冠军奖品和奖牌，因为在他们心中，索普才是真正的冠军。奥运会结束之后，索普成为了大众仰慕的对象，他一回到美国就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人们通过他感受到了体育的魅力。就算索普是职业运动员，世界上又有几个职业运动员能够同时获得5项全能和10项全能的冠军呢？索普创造了运动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突破了职业业余的范畴，是人类的奇迹。体育理应是平等的，体育的业余化确实有助于人们挖掘体育本身的魅力，但是将职业选手甚至将只是曾经参加过职业比赛的人排除在奥运会的大门之外，不也是一种不平等吗？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始终有人要求国际奥委会为索普平反。1932年，许多人在得知了索普没有钱看洛杉矶奥运会后，都把自己的票送给了索普。1950年，美联社就谁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男运动员进行投票评选，索普以高票当选。通过对索普的认识，人们渐渐放下了对职业运动员的偏见。职业运动员同样是伟大的运动员，职业运动员并不一定会损害体育的神圣性，而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一样追求更高、更快和更强。1953年，索普去世了，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还我金牌。”29年之后，国际奥委会终于承认了对索普的不公，并且将索普的成绩重新写进了奥运史册中，把金牌归还给了索普的家人。历史总算给了这位天才运动员公正的评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河南坠子是地方风味非常浓郁的一种曲艺形式，相声舞台上借鉴反映这种曲艺形式的段子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一段火爆热烈的与河南坠子有关的传统相声舞坠子。说起河南坠子这种曲艺形式中是不是真有一个被称为舞坠子的分支，现在并没有定论。据老艺人的回忆啊，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天桥曾经有一位名叫王云华的坠子演员，他称自己表演的形式为舞坠子。他表演的时候声音洪亮，动作夸张，颇具阳刚之气，表演的内容呢也大多数是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但这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舞坠子尚无定论。相声舞台上的舞坠子和王云华所表演的舞坠子也不一样，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舞坠子。 这个相声啊啊，是曲艺里的一种。 对， 这个曲艺包括形式很多了， 都有什么呢？ 什么京韵大鼓啊、梅花大鼓、烙亭大鼓、西河大鼓、单弦儿、河南坠子。 对对对， 哎，这个河南坠子很受大家的喜爱， 都爱听， 那个腔调非常的好听。 哎， 你要听悲调唱腔 啊， 最过瘾的。 那听谁呢？ 有一位老演员。 哪位啊？ 就是天津市曲艺团已故的老演员，叫程玉兰。 唱的悲， 最拿手的一段叫小寡妇上坟。 是啊， 哎呦好哦 啊， 真好哦。他唱到悲那点儿 啊， 不管你多硬的汉子 怎么样， 你得要痛哭流涕。 是 啊，有一次 啊， 我听程玉兰 啊 就唱这段小寡妇上坟， 就这段 听到最悲那点儿 啊， 就听前一排有一位老大娘哇的一声就哭了。 哎呦，那赶紧劝劝呢， 哭的这个惨哦。我得劝劝， 就是 我哭坏了身子。我大娘啊，您别哭了，程玉兰唱的确实太好了， 对， 把您都给唱哭了。大娘说了句话我也乐了。 大娘说什么呢？ 小伙子这唱多好我不知道。我 那您哭什么呢？ 我钱包丢了。 敢去哭钱包啊。 哎，这笑谈啊，笑谈。程玉兰确实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不，那也得分人 啊， 有的人呢眼眶子浅 哦， 有的人就不哭 哦。 你看我就不哭。 你就不哭？ 哎，说书唱戏你看替古人担忧干嘛？

啊，就这个。 来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这个吗？ 哎，可行啊，这还够聪明的。不过对是对了，就是声音太小一点，其实没劲， 没劲， 没劲。但是 声音大点。 对对对对。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这行了吗？ 好像没吃饭似的， 还得大， 再大点！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哎，对，比刚才好一点，不过再大点就更好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那无坠子吧，再大点！ 当当当当当，我就这么大了，你太高高不上去了，这。 行了，把可以了， 就这样了。 哎，我给你来一凳子。 你干嘛？ 来凳子， 不，来一凳子 。站着多好。您坐下，我放心了。 啊， 不，你伴奏哪能站着？ 哦，对对， 哎，啊，对 啊， 那我得化化妆， 还化化妆， 我得包点头， 我还包头， 捯饬捯饬啊！你看看，俗话说不捯饬不好看， 嗯， 捯饬出来您再看， 那就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这干嘛呢？ 哎， 那这就开始了， 哎， 哦，这叫无坠子， 哎，无坠子， 看看， 上了精神， 那看看， 哎， 这天还包上头， 怎样？ 那得 无坠 子，哦，这叫无坠子， 大褂往起。 干嘛还往大褂呢？ 哎，无坠子。 哦，无坠子。 哎，让您看着得精神。 哦， 哎，无坠就得这样。 哼，您看看， 把袖子绑起来。 哎，干嘛还撸胳膊挽袖子？ 无坠子嘛。 啊，无坠子。 哎，得有上午的精神。 好， 摁下电铃。 啊， 我上场。 按电铃。 无坠子开始。 开始了啊！ 来， 噔，开始了，这回。您这是无坠子，您这是武士道啊！啊， 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端荡漾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夫妻，卖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上来这四句满不挨着 啊，无坠子全不挨着， 无坠子还不挨着，好嘛， 四句提纲点八一不多秒， 嗯。 不信学徒捉个亚僧，本瓜雕子横眉凶儿。 哼， 我给你唱一回坠子书。 坠子书， 会， 要开始了。 会， 你就注意， 我叫你呢。 你叫我什么呀？ 我叫你会， 我怎么办呢？ 你也回答会， 我也回答会。 哎， 可咱俩都会。 哎， 那好的呢？ 好的出口了。会 会， 把鞋子拉起来。 这就开始了，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哦，嗨呀，那么的一摇嗨呀，那么的一摇嗨呀，那他妈唱唱， 怎么了？你唱你就唱你的吧，你打人干嘛你？ 没告诉你无坠子吗？ 我这就开火了， 那还等多呢？ 那我怎么办呢？ 拉弦儿吧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把弦子把你说的完善。 您呢？您赶紧找别人，我来不了这个您了。 怎么 您一惊一乍的，这受得了吗？这个啊？我以为又要打人了，我这是。怎么这什么词儿？这是 什么词儿？要罢了钱啊！ 要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那阵说书场不卖票，打零钱，这要罢了钱。 那么第二句呢？ 书归了正啊！ 这就开书了。 那是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罢了钱，书要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恁拉管听。 咱这不是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啊！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呢？ 哎，拉行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我还没准儿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不是废话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钱了你就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是我不会，爱听武的不学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难也不中啊。 哎，你别唱了，你什么都不会，你唱了干嘛呢？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对了，打这开始往后听，可句句是废话。 为什么呢？ 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不，离开废话，您没词儿。 啊，对对对。 费先生呢？ 干嘛？ 今天大大的卖回力气。 哦， 唱点废话吧。 拉弦吧，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是宝台唱的本是相马转呢。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还有伴奏我没唱清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是宝台唱的拉家何人当？彪彪把爷叫落成啊！彪彪把爷叫落成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个萝卜爷呀， 那个噔噔噔噔啊，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我刚才听这别扭，跟他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奔了大厅了，这什么辈儿这是？啊？ 什么？ 怎么弄哥俩呢？这什么辈儿？ 再说一遍，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 跟他爸罗成跟他爸爸老罗一 啊， 哥俩迈步奔了大厅。这像话吗？ 是啊，哥俩他爷俩呀，老罗一跟罗成的爷俩，怎么哥俩迈不出大厅了？ 就是啊， 是啊， 啊， 你说呀你， 我说呀， 啊， 这不是你唱的吗？ 我唱的， 啊， 不可能。我这么大学我能唱那声， 啊，你刚在这儿唱的 不可能，我没唱那个， 别这谁大伙都听见了吧， 谁听见了， 大伙都听见了， 谁 有听见了没有， 有吗， 你看说了吧， 有听见了，谁说了，你啊 了， 你听见了， 听见了 啊啊，是我说的， 嗯， 我说的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你这不打架吗？这不是， 哎，你拉弦吧，你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这个罗成后辈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我全拉平了。当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当啊，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啊！ 这个罗八爷爷 那个噔噔噔噔啊，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不，爷俩一共四条腿， 听着呀！ 当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当啊，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 后腿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他们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这马怎么上去的？ 听着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他们的马，他怎么上的青阳？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嗯嗯嗯嗯， 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哎呀，不哎呀， 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他的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上去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这怎么回事？ 哎，五坠子嘛！ 好，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个对， 经典名段。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五坠子这个段子是许多相声名家的拿手作品，上世纪40年代初。相声老艺人戴少府于俊波在天津一炮走红时的代表曲目中就有五坠子，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霆、严孝如和北京的相声名家刘洪怡等人啊，也在五坠子的表演上颇有心得。我们听到的魏文亮和张永久表演的五坠子基本上就是严孝如的路数。严孝如当年表演五坠子时所用的电话是西河大鼓大杂烩，听起来和后面的五坠子在形式上有雷同的地方，所以呢，魏文亮进行了巧妙的改革，用学唱程玉兰的悲调唱腔替换了西河大鼓，他惟妙惟肖的演唱为整个作品增色不少。您听这两个人的五坠子就这么热闹，下边我们要再为您带来的这段五坠子一共有五个人表演，就请您再感受一下他的火爆吧。一起来听李金斗、孟凡贵、严月明、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新编五坠子。 唱不了五百步， 缺个弦儿， 得用拉弦的。 谁拉弦？ 你。我拉弦。对，行吧， 中。给他 化妆， 我也打扮打扮。 你过。 哎呀， 你不打扮不好看，打扮出来你再看， 那就漂亮了， 更难看了。 怎么样？ 好。 哎呀，行不行？那我就开始吧。 这老仙儿， 哎，我说你们怎么打人呢？这叫无坠子， 无坠子就是打人。 对，没错， 无坠子就打我呀。 对了， 啊，好好好，这老仙儿， 我的妈呀，来，拉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哎，万里青空下大雨，这不像人话呀。 鸭狗歇油炒大葱， 有这么吃的吗？ 张飞去了林黛玉 啊， 李金斗今天要抽风， 你才抽风啊。我看你们四个人就要抽风呢，各位听见了吗？这四句满不挨着，像话吗？这个， 我告诉你，无坠子就是不耐住， 对， 挨着就不叫无坠子了， 对， 我这就叫无坠子， 对。等会儿我问问各位，这不挨着词儿的无坠子爱听吗？ 这还爱听，真有捧场的， 那我就拉弦了， 三下好戏儿。 我的妈呀！知道这样我不来干嘛呀？这是当啷啷啷啷啷啷 啷啷啷啊！拉拉弦儿，树都没了长，他拉三块草，大声不爱听啊！ 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对了， 没有， 这不废话吗？几位，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吴坠子总是废话。 要不废话，那就不叫吴坠子了。 对，废话你们爱听吗？哎呀，今天的观众可太好了，给您鞠躬了，一块儿听废话。 哎呀，拉线儿， 当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啊！要听文的，俺不会啊； 要唱武的，俺没学成。 半文半武，俺也唱不了啊。 酸甜苦辣是，那也不中啊。 整个一废物啊，各位， 啊，字句全不挨着，不挨着，不挨着。你没准备好，你们干嘛来了？ 拿劲儿， 我算倒了霉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牛年春节真高兴啊！当啊！ 我给大伙儿来鞠躬啊！ 牛年好运能实现呐！ 恭喜发财就成了富翁啊！恭喜发财就成了富翁啊！恭喜发财就成富翁啊！恭喜发财就成富翁啊！恭喜发财就成富翁啊！哎呀，各位，这节目好不好啊？ 我爱打开喊的好呢。 哪位喊的好？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啊老哥是您喊的好，那好，给您，您挨打我下去。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孟凡贵、严月明、王千祥、李增瑞五位相声名家联袂为您奉上的新编五坠子。河南坠子这门独具地方特色的曲艺形式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的它也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员，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郭文秋演唱的幽默小段偷年糕。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脸破破整，儿媳妇儿怎么那个活赖少，蒸的蒸烧的烧，不大一会儿一锅念叨就蒸熟了。老婆婆外边去把那个门来穿，老公公拿起扁担把水挑，儿媳妇一见心欢喜，她一心偷吃那热年糕，都上天显开了裹上鼻盖，拿起筷子就插年糕，插起年糕刚咬咬，哎，怎么怎么巧，老婆婆闯门就退来了，儿媳妇一见就害了臊，哟，这怎么办呢？哎，急忙把衣裳襟儿他就往上撩，把年糕放在了肚皮上，哎呦，把肚皮捧了一个大料泡，无奈何给个闯呼扔出去，走，怎么怎么跳，老公公挑水也回来了，呀，这块热年糕正打在老公公的嘴巴子上，把个老婆的肚子给粘住了，这个老婆一见心好闹，那一声老天爷要你听到，你下雨下雪我不闹，你不该从天上下年糕，把我的肚子给烫掉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